生与坚持，披战衣，满载清醒，再次开始。莫问豪情似痴，今天醉倒狂笑意，夜尽露曙光，苏醒何妨从头开始。在意北风，我迎头再遇，动荡于这海，盛在两岸凝神对视，霓虹伴着舞姿，当酒醉如同不知，日后望这方。无从找住，渡轮上怀念你，说生如战士，披战衣，满载清醒，再次开始，莫问豪情似痴。醉倒狂笑意，夜尽露曙光，苏醒何妨从头开始。夜尽露曙光，苏醒何妨从头开始。 舍不得。

在心头，好想与你像昨日的分享，直到泪流。老朋友不回首，记在一个梦里头，因为朋友相久越疼越久，人生越有味。心事慢慢品尝，和你喊彼此从前的绰号，痛快的笑一笑。老朋友，爱与愁，点点滴滴在心头，今夜与你在忘情的分享，直到泪流。

尽情的流泪，泪干了不再后悔，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。 只是一场懵懂无知的梦，

未来除了拓宽道路、增加绿地外，还将考虑湿化停车位或建设立体停车后。对于居民关心的菜市场拆除后买菜难的问题，也会考虑引进便民蔬菜车等方式。房山新闻网消息，烟化医院开通植附式理赔服务。近日，北京烟化医院与泰康人寿北京公司就健保通项目签约，该院成为首家泰康人寿在北京签约的三级医院。今后已购买泰康人寿医疗型险种的患者在烟化医院住院，办理健保通登记，出院结算时可实现出院及理赔的零等待服务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总需依靠自己。 会淡化，那不可怕。